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，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。月影留声， 欢迎回到月影留声，我是于月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家庭主题的电影。和亚洲电影当中细腻的情感呈现不同，在欧美的电影当中，家庭主题多是欢快的、诙谐的，甚至是恶搞的。比如说像电影《冒牌家庭》就是一部充斥着犯罪以及公路元素的电影，电影的原声带也都是劲歌金曲。 Revient à ma mémoire des souvenirs familiers. Je revois ma blouse noire lorsque j'étais écolier. Sur le chemin de l'école, je chantais à pleine voix des romances sans paroles